决绝，就请决绝，爱可激烈，亦需洒脱，就此告别，剩低了回忆，堆积内心口说。人的回忆，什么颜色，留低痕迹，留我的感觉里，无法忘记。情爱的气味，是喜是悲，亦无从预备。如果回忆是花红色，浓酒红色，陶醉的一个吻，唇印唇印，玫瑰般散美丽，红色回忆，热到似血液。决绝，就请决绝，爱可激烈，亦需洒脱，就此告别，剩低了回忆，好比泪水透彻。照忧郁眼里沉痛沉痛，而我心似月色，蓝色回忆像无穷泪滴。如果回忆无声无息，如水如风，无法可操纵，情爱在这里。